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东部南部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预计呢，今明两天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散去，在以下路段呢还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西部地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桥区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北部地区目前呢，北三环路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太阳宫桥桥区持续到蓟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渠门桥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持续到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四惠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总还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en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0:03，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来自北京城市广播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吉彤。 从早上播天气和路况，我们两个人的声音交替出现，大家就猜到了今天方明不在，我是大鹏。 好，今天是吉彤和大鹏在这陪着您啊，但不是开心茶馆。那个刚才也说到了天气情况啊，这个有阵雨，部分地区还有阵雨。来自咱们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消息呢，也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这个到目前影响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市气象台2018年7月12日早晨6时分别发布了解除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啊，这个虽然没有这个大暴雨了，但是呢有些地方可能会下阵雨。 对， 出门还是得带着点雨具啊。 小的阵雨有，但另一方面呢，虽然说雨停了，但是因为昨天这雨呢的确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咱们这个土壤呢含水量现在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和北京市气象局在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吧，9点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呢，北京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呢，还是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大家呢也注意防范。咱们要是说朋友们想旅游什么的， 出去玩， 这会儿就先别去了。 尤其是有一些喜欢 徒步的朋友啊， 哎、对对对， 穿越那种这个比较人迹罕至的那个山啊，这个水啊，这个河流的地方，一定不要选择在这个时期啊， 稍微缓一天，因为这个在昨天之前还是黄色预警的，等于是刚刚降级、 嗯、 降级成蓝色预警，那还是有风险、 哎，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 对， 另外像驾驶啊，是吧？这个各个方面，那今天呢由我们两个人为大家带来的。京城帮帮团，咱们的互助服务马上开始。好的。伴随着这个每天非常熟悉的音乐，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互帮互助以及转让求购的信息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首先呢，咱们看看啊，今天朋友们提的问题，可能是知道大鹏和我今天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聊，来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 电子专区是吗？ 对，你回答特别合适啊。说这位朋友啊，要换新房啊，换新房之后呢，自然就要换一些家具啊、家电什么的。他说打算换电视，想问一下，说现在最好的电视是激光电视吗？这我都没有仔细关注过。 有这个东西了已经，而且持续了已经有这么。从技术出现吧，到价钱逐渐的下探，能够民用级别能够承担，有这么一两年的时间了。而且国产现在呢，也已经有这个做激光电视的品牌，但是我们没法说，因为这个它还不像别的品牌似的，就是已经大范围铺开。那么咱们规定是三个以上的品牌，咱们可以说啊，这个目前呢品牌还比较少， 就比较单一的。 说了就等于给它做广告了，哎，对啊， 反正是首先一点是有， 对 啊。那么这个激光电视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它到底比普通的电视强在什么地方呢？ 哎，咱们现在啊，社会上大家用的最主流的是液晶电视，对吧？ 对。 但是液晶电视里面呢，咱们现在呢又给它分一种呢，是这个前面我们说是液晶屏，后面呢有这个背光板。 对。 啊，背光呢又分这个咱们传统的所谓的日光灯管来在背后打光的，还有一种呢是背后是 LED 的， 哎，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细化了， 很细化。对，这几种的这个区别，我们现在主流虽然用，那么用二极管发光二极管 LED 啊，比这个日光灯，我们都知道日光灯多少还是有一些荧光的这个辐射在，二极管相对来说这个已经好很多了。 哎， 另外呢还有一类是我们说真正意义的液晶电视啊，就是发光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像素点，就是 都是 这些 发光二极管 点，哎，对对对，直接来，这些都是我们液晶电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几个比较这个好的这个革新吧技术。 哎， 但是现在到激光电视，前两天其实有朋友提过一次，我们简单的说了一句，直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光，或者说每一个像素点，就是一个一个纯净的激光束， 激光造成的这个点。 哎，激光的特点是什么？它不杂， 凝实啊，凝聚。 对 啊， 每一个东西它就是每一个光点，每一个像素点，就是这一个颜色，就是这一个固定的波长出来。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我们说可视角，不同的角度去看啊，然后包括你在正面看，眼睛里面，咱们现在不是老担心各种各样的 刺激眼睛、 发光的反射吗？ 对对对， 哎，在它这儿都没有， 哦， 都很好。然后呢，颜色出来以后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色域啊也更宽， 哎， 但是这话咱两说，人的眼睛。能分辨的就那么多， 就是赶不上他那么细致，是吧？ 他那个就跟咱们说那个手机那视网膜屏一样，已经超出了人眼分辨的极限。好不好？真好，但大多数人咱看不出来， 享受不到啊。 对， 所以呢，就这看您怎么追求了啊。 哎，对对对， 就如果说我就要我这个高精尖，我如果有跟别人显示的这个 资本， 对对对，来我们家一看，我激光电视了不得啊。所以呢，这个就想法不一样，还是说？我就哎，在我这个可以欣赏的范围之内，我选一性价比高的啊。 这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唯一制约它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还就是这个价钱，因为它还在普及阶段，成本还没有压下来。 好吧。 但您想，液晶电视刚出的时候多贵呢？ 哎， 现在这都几千块钱就买几十寸的大屏。 你那会儿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牌子的液晶电视，稍微大一点的，怎么也得够两三万吧？ 啊，三万出头的都是一般的、啊、 早先的特次的那个，就那个咱今天看都觉得亮度都不够那种背头，你知道？ 哎， 那会儿出来都三万，这后来都得花钱雇人帮着把家里人费他给淘汰搬出去。 这个背头电视啊，红极一时啊！那个时候您家里装修完了，要不弄一背头电视，那简直就觉得好像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跟人聊天似的。 我真弄不了，那东西那一个比我床都大， 对， 占了我睡觉的地儿了。 好像大概也就流行了两三年的时间吧， 很快就下去、 啊，很快就被淘汰掉了。好，咱们这个电视的问题呢，暂时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是一个关于手机的问题。啊、这个朋友呢，他想啊，这个手机里边呢，他想屏蔽一些什么推销的呀，啊，卖房的什么 中介、 理财呀，甚至一些骚扰啊、诈骗的这样的电话。 嗯， 啊，他用的是华为手机啊、 哦， 那可能顾名思义就安卓系统， 安卓系统。 哎， 对， 嗯、就是他想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设置一下，把这个东西给它屏蔽掉。 嗯， 啊， 这个你和方明应该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你们俩都是华为吗？ 我现在我也只能是简单的，因为他手机里自带的那个功能。 对， 哎，这个标记一下。 对， 标记出来它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然后呢，你标记过后，它再来电话的时候、 嗯、 就会被自动屏蔽掉。 对， 哎， 这是自带的拦截。 对，我只有这么一种办法。 哦、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可以借助第三方的手机管家软件。 哦， 这个呢 ，APP 对，我也不给您提名字了，因为这个倒是能凑够三家，嗯、但这其中有一家呢，我特别不愿意提的，我瞧不上那牌子。 好吧， 就是您就搜一搜各种手机管家软件。 哦， 它里面都有骚扰拦截功能。 嗯， 这个东西呢，您还可以自己调它的这个，就咱们说触发的那个级别，最高一级是能够只要不在您通讯录里的电话，它一律都不让您接。 哦， 都给您自动屏蔽。 我天哪、哎、那这又有点过了， 有点过。 对， 对， 你可以降一级、 嗯、 就是有人举报他干过骚扰拦截、 哦、 或者什么卖保险啊、哎、卖这个卖那个呀、啊、房产中介呀、啊，有过这种行为，你可以自己触发这个数额啊。 哦， 有50个人以上举报我就拦截，或者有5个人举报我就拦截、 嗯、就是不用你自己去标记他举报他，就是别人举报过你这儿来了一样可以拦截掉。 对，然后呢，你还可以自己再设一个选择，就这一类的管家软件、 嗯、 这个功能基本都是通用的啊、 嗯、 就是进来以后有两种，一种呢还让他震铃还响、 哎、 响一下，那底下写着房产中介 啊，对 对， 对， 保险推销， 对对对， 金融理财、 哎、 写上这个 一看就可以挂掉， 给挂了， 直接挂掉。 还有一种呢、 嗯、 就是更智能一些， 嗯， 叫做自动拦截、 哦、 只要知道是这号，您的手机都不响、 哎、 后台就给您回了， 就把它拦截了、啊 哎、但是呢它也不会让您丢、 嗯、 就是您的手机里面它会给您登记着我拦了多少、 哦、 您差不多一天两天的查一次，看看万一有漏的。 对，这个一看拦截2000多个电话，这也没法查， 都是系统打的， 要命了啊！反正大概有这么一些这个方法吧。 啊、 可能还有听众朋友有更绝的招，您也可以分享给这位朋友。 嗯， 这位朋友留了电话13021275168，13021275168。接下来还有一个关于手机使用的问题啊， 手机，对 对对对，这不是你在这儿呢。这位朋友的问题挺简单，他想把微信里的语音 嗯 给保存下来、 嗯、 怎么保存？我知道那个图啊，包括视频啊，它都可以保存、 嗯、 但是微信里边的语音我不知道它指的是哪一种，如果是在咱们微信里边互相传递的那种语音文件， 说的话嗯 啊，就不那个语音文件我知道怎么保存，因为邮件不也照样保存吗？就是我给你说的那句 话 对 啊，就按着那个麦克的那个键，然后说、 嗯、 大鹏听到回答，说这句话这个语音能保存吗？ 单独的一句， 嗯， 凭咱们大家大多数朋友手机所里面所带的这些设备 啊， 实现不了。 哦、 您要是想留着它，只能呢是就是我们微信里面啊本身这个 APP 自己自带一个叫做记录备份功能， 嗯， 这个备份是可以把您的语言呐、啊、照片呀、啊， 嗯 和这个语音，全都通过这个备份功能，实际上呢，您从这儿转到您要用的新手机，就无论您怎么换， 哦、 这个数据老在您手机里头搁着， 嗯、 您可以精确到条，好比说季彤跟我说了10句话， 嗯、 我只想留其中2句， 嗯， 我就把这2句勾上转过来，换了新手机也跟着过去，跟着您走， 嗯， 但是您说把它导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件， 凭咱们手机里面自带的这些设备，目前来讲还不能实现。但是呢，像我们工作当中，其实像方明有时候，给大家解决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用到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人家请来的心理专家也好，或者儿科专家也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了这些问题，人家就是通过微信，有的就平时很忙过不来嘛，说了，那他呢？实际上是在手机里播放这个语音，通过一根3.5毫米的耳机线，把这个东西引出到我们的采访机或者我们的工作站里面， 把它转录下来， 转录成 MP3 也好啊 ，WAV 格式也好都可以。这个功能呢，相对来说呢，有一定的专业性，可能不是每个听众朋友都能驾驭， 而且也很麻烦啊。所以呢，这个您要想留着这个手机里的语音呢，就采取像刚才大鹏老师介绍的这个方法。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朋友们还知道有个什些什么智能的这种小程序啊，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平台上。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京城帮帮团这几个字儿，然后呢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了。接下来咱们说一个这个我比较喜欢的问题啊。大鹏老师不一定不拿手，但是他可能没有我关注度那么高， 是吃呗，肯定 吃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带孩子去了趟泰国，回来之后孩子呀意犹未尽啊，我估计可能是在那儿吃了什么东西呢？芒果饭。 芒果饭 我吃过菠萝饭，我都没吃过芒果饭。 有泰国的还是在有些地方挺流行的，他们是叫最火的那个叫做糯米芒果饭。 糯米 这底下那个饭不是大米，是那种 糯米 粒做的。 所以说回来的孩子还要吃，这个家长就得满足啊，得给做呀。但是自己确实没做过，没什么经验。他想问一下，除了芒果和糯米之外，还需要什么其他的材料？这个一吃，咱就能看出来有芒果，有糯米，对吧？ 还有一个味道也能识别出来， 是什么？ 椰浆。他们的饭都是拿椰浆饭， 就是椰子的那个水儿 汁儿，捋一捋。 好吧。这个椰浆、芒果、糯米，这是三大主材啊。至于还有什么辅料，还有加工的方法，咱们等等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高手啊，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 但是这东西吧，我跟你说，的确是吃是挺好吃。我也有这个爱好，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奢望，想着我自己说回来以后我能做出来。因为你知道有什么，就是烹饪特别讲究食材的选择， 天赋，而且 对，一个是天赋，就是自己自身能力问题，另一个就是你在泰国吃到这个芒果饭觉得很好，在北京就算你把椰浆、糯米、芒果都备齐了，这个芒果不是泰国的芒果，你吃着可能真的就不是那个味儿。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就是它有很强的一个地域性， 对， 这个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 啊，你在那儿吃的这个滋味回来以后再做出来未必就和那个滋味一样。 你就说咱就都甭说跨国的美食了，咱就说川菜，现在都全国都流行吧，哪都流行。 但是 你就一个回锅肉，没有郫县的豆瓣，没有当地的这个青蒜，你在北京吃怎么着它也就差着点，就不是那个味儿， 是吧？这个还得真正的到四川去吃。 对， 而且你真正到了四川人家里吃那个他们做的菜啊，和这个你在街边 又不一样， 流行的这个带菜谱里头的川菜它又不一样， 是啊，是 会给你很多惊喜的啊。但是反正一说到吃就刹不住车，这个换个话题，这个出去玩。 出去玩， 刚才不是说这个出游嘛？这暑假也是好多朋友出游的一个黄金期啊。 对， 这位朋友啊，想要去江西那边看看亲戚，顺便旅游一下。他想问一下，是不是很热呀？ 北方人去南方都有这个顾虑，有时候。 而且现在暑期对吧？ 是 可以确切的告诉您啊，很热，非常热，特别的热。 但是不是也得分呢？江西不是也有像什么井冈山这些避暑的圣地吗？ 但是你到山里， 山 对、啊、你比如说你到庐山啊，你到这个就是你任意一座什么龙虎山呀、什么三清山呀， 对，这话您老说，你即便在北京， 对， 你如果上的什么延庆海坨山呐、灵山呐，它也很凉快， 它也是凉爽的。再有一个，您在那个阴凉底下 啊， 那个什么通风的地方，它又是一个感觉。 就是别上太阳底下晒去啊。 是 这个，我前两天刚从江西回来， 哦， 它的那个阳光照射到你皮肤上的那个强度， 灼热感，对 对、嗯，真的比在北京要强，至少五倍以上的这种感觉。 咱们只要去了、哎，就一定是出门就做好防晒工作， 哎、对， 这很重要。嗯， 肯定热，肯定晒，但是呢，景也美啊。它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它正好是雨季刚刚过去，然后就是这个阶段呢，嗯、就是它晴天。天就多了，这个太阳出来以后，这个白云飘在天上，这个景色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他、啊、你如果去早呢，就是比如说五六月份你去的时候，它正在雨季当中，几乎大概天天都下雨，嗯、所以阴天的时候居多啊。嗯、这个景色橙色看上起来照相啊什么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啊。这个反正您自己看着办、啊。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去江西旅游的这个感受和体会啊？还有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些想去出去玩的朋友。 嗯 啊，下边呢，咱们走远点啊。这个大鹏老师比我更有发言权，因为他老出国。嗯，我不知道你去、 啊、 没去， 这地儿我没去过。嗯， 对，加拿大。 嗯 啊，你没去过，但是你去过达加拿，不是？你去过其他的就是这个国外的地方比较多啊。这位朋友想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去加拿大。 嗯。 这你有没有经验和需要注意提醒的这个事儿跟这位朋友聊聊？ 还好，这因为您去加拿大这个旅游目的地，它是一个属于很成熟的这种 啊， 本身也是发达国家嘛， 对， 然后旅游也做了很多年， 嗯、 无论是自然景色还是说这种城市的这种景观也都很好。 嗯、 加拿大大家知道，这是国土面积来讲世界第二大，比咱们国家面积还大点、 哎、 但是呢，人。聚居的地方并不多， 对， 大部分都是这些冰原啊， 这个地广人稀， 对对对，所以相对来说呢，可去的这个景点比较集中， 嗯、比较集中， 哎对对，虽然它东部这个就在这个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都有这个城市聚集区， 嗯、 但是呢，基本上呢，到一个地方之后，您驱车周边这些地儿都有， 哎， 您到当地来讲，我觉得真去了当地， 嗯， 公共交通也可以， 嗯、 租车也可以，在提前国内咱们办好这个驾照的这些公证啊， 嗯嗯嗯，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加拿大华人很多 哦， 真的去玩 华侨啊， 没什么障碍。 就是你可能随时随地都能找着老乡帮你。 是，即便您去这个像魁北克这种法语区， 嗯， 现在华人也很多，所以您甭管去哪儿玩、 哎、 这个去加拿大旅游，我觉得还是挺省心的一个事儿。 相对来讲比较方便。 对对 对, 对、 嗯，这个自由行，所以呢就需要您这个制定好计划。我觉得啊，这个你不管是自驾也好，还是说请是吧，请个朋友到时候再给你当向导也好，反正你打算去哪儿， 嗯、 就像刚才你说地广人稀，那么大地方呢，我不可能就这一次。旅游的这短暂的时间 都去完， 跑遍了， 对对对， 哎，一定要选一个比较、相对来讲集中一点儿，能够体现出这个特色的地方。 对， 别待会儿好容易大老远的跑过去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就这个是吧？我们家旁边跟这一样，那就没意思了，对吧？ 不会不会，他那就是仅凭人口密度这一项， 好吧？ 有一片绿地，咱们这儿可能100个人都在这乘凉，他那儿你在这儿好走了3片绿地才看见一个人， 行吧？这位朋友呢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有其他的朋友还有经验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他。1305-183-8198，1305-183-8198。那好，接下来呢，咱们看看朋友们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今天这个第一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他有一个就是女士用的汗毛的那个剃毛器， 嗯 啊，这个很多女士爱美嘛，啊，还有一个电动修眉刀啊，两样东西都是全新的，原价呢是120元，现在想要50块钱转让啊，两个一起转让，联系电话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我跟你说，你还真别把这个仅仅定位为就是爱美才要用， 是吗？ 我前两天突然间意识到，就这个剃毛器啊，甭管你是电动的还是咱们男士，你说就哪怕拿刮胡子那刀清理一下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用处。 什么用处？ 我前两天不是腿受了点伤嘛，就这个演出的时候老跪，然后给磨破了嘛，不是？然后呢，就后几天演的时候，人说就拿胶布你给这个糊上点，软软的，有一个纱布，等于是能挡在那儿，我就傻乎乎的直接糊上了， 结果。 摘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伤口的疼，我都能忍呢， 撕心裂肺， 拔毛的这个疼。后来大夫说：“你傻呀， 嗯， 手术不都得备皮吗？你提前把周围毛刮了，不就没事了吗？ 贴之前，贴膏药之前， 对， 哎，这个做一个准备工作。 对， 嗯，哎，这个倒是也是一招。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家里面就甭管您什么爱美不爱美，有没有这需求，常备一个，防范这种意外， 挺实用的。 对，很实用，我觉得。嗯， 好， 再来看下一个啊，九成新德国技术的戈尔牌打碎机，60块钱转让，东西呢在木樨桥北百荣世贸那边。联系电话是67229962 67229962。 啊，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闲置的电水壶还有茶具啊，没有报具体的价格，地址是在永定门外的革新里这个小区，电话呢是18710058088 18171800588。我刚才一开始是不是说错了？ 17180058088。 对，17180058088。 下面这位朋友呢，转让的呢是德半牌的成人纸尿裤，大号，每包30，有需要的话您联系，电话呢是13011279272 13011279272，是在朝阳门附近。 好，这位朋友有一盏带4个灯的吊扇。啊，80%新，古铜色，因为搬家呀，所以想呢转让出去，转让的价格是150元，地址是在西城区天宁寺桥附近。啊，他说很不好意思啊，这个信息呢我在10号的时候发布过一次，啊，好像咱们帮团也给公布了，但是哎呀，我当时太粗心了，我把电话留错了。如果有打过这个电话的，这个没联系上的呀，本人是深表歉意，在这儿呢道个歉。啊，这回呢把这个电话号码呢又改过来了啊。 您确定这回没错吧？ 应该是吧。如果这回带错了，那我们也无语了就。这位朋友把这个电话呢这个发过来是13436747365。13436747365。 等有时候跟你说越核对啊，越想弄对了。 是吧， 越错。就跟这个包小文先生， 嗯， 那报幕那个，下一个节目独自敌奏， 独自敌奏啊，揭开你的头盖骨，是吧？ 东北话那骂人的不好听，赶紧改。 对不起， 更正一下，应该是独自敌奏，改不回来了。 对，就是这越紧张却越容易出错。我相信这位朋友一定是很细致的改好了啊。 对，慎重一点啊。 好， 这位朋友家里有一个称重量的电子地秤，全新有说明书，原价100多，现在呢40块钱转让，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 嗯，这个家里备这么一个，可以经常的称一称，比较有效的控制体重。 你们家那个是不是坏的特快？ 我们家那个 弹簧被压。 我们家那个，我觉得它可能它是向着我吧， 啊， 就是每次称的时候吧，都偏轻，然后就少一点这个家里的埋怨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调准了为好吧。电子地秤应该比那个弹簧的 好一些， 可能要准确一些啊，因为它是通过那个电子显示，但是它可能它承重的那一部分可能 还是弹簧， 还是弹簧的， 对对。 所以呢，这个选就是您比如想要买这个，您可以在当时有什么手段测一测啊，或者说你试一试准不准，别到买回家去一称，那个就是都不是准确的数据，那就比较冤了。 最简单的办法，您来2桶那个就是4升的那种矿泉水， 嗯， 农夫什么的一般都有，直接拔着。2桶一个，8公斤，这就没错。哎， 好，那么时间马上到了，我们过一会儿在下半时段呢继续为大家服务， 一会儿见。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67。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二，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

说这个激光电视就像大鹏老师说的，是它这个色彩的纯度特别高， 嗯 啊，但是呢，就是你这个，如果你就是自己可能调不出来那个，就是它那个全部的功能的话，恐怕它也没有就是太大的区别，就是你直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种区别，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很方便的改变显示尺寸， 嗯， 哎，这个东西比较便利于做成几十米宽的巨型银幕电视， 大的那种，可以的， 哦，就是说，假如说我选择购买这种产品，我可以买到非常大的， 对。 对，那不就是类似于过去那个投影的那个感觉吗？ 但是因为它是激光束直接投，它不像投影， 哦， 投影你如果说咱们说把它做一个巨大的那种什么80寸、100寸 啊 啊 啊， 那对你这个投影仪的那个灯泡那个强度亮度要求就很高 啊，对呀，啊， 它那个寿命也会消耗得更快， 就是，如果亮度高它温度就会上得 快，对，整个那些东西都需要配套，但是激光呢是可以在生产的时候，我们如果说直接现在这台激光电视出来就是要在外面好比说广场上要进行一个什么同步的转播用 啊， 那是就不是咱们想的100寸这个概念，那是奔着几十米那个概念去拉大的 啊，老远您就看见了啊， 对， 嗯，好，那个是这个关于电视的问题，关于做芒果饭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三个主料啊，这个芒果、糯米还有椰浆啊，咱们抛开这个说，比如说咱这个地域的这个关系啊，咱就在北京做， 嗯， 还得有一些什么呢？有朋友说了，说那个你还得放点糖，放点盐啊，这个得先把那个糯米啊，要这个就洗完了以后，把这水好像是要是静置一小时左右，然后 泡软了呗， 对，得先泡，应该是这么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是不泡的话，它可能你直接蒸那个糯米蒸出来，它是不是比如说不容易粘，不容易烂？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椰香啊，就咱们说那个椰浆，那个味儿， 嗯。 进不到糯米的深处去， 哦， 你要是想让它整个这个饭， 哦， 每吃一口都带着椰浆的香味儿， 嗯嗯， 那你必须得提前就跟咱腌肉一样， 嗯， 等于是把这饭得先腌一腌， 哦， 它蒸的时候就已经是不用这个清水去蒸了，就要用这个调好的椰浆去蒸， 哦， 才能让这香味儿进到里头去， 就真正蒸饭的时候是把椰浆放里头当水用， 对对 啊，而且 比例怎么调我不知道啊， 是 味儿上我能尝出来， 对对对， 这肯定是这么调过的， 有朋友给了比例说大概要1/2的左右， 哦， 用椰浆替代， 椰浆， 啊，对，然后还有朋友提示说那个当地人啊，他要使用一种蒲草隔着水去蒸这个糯米饭，哎， 这 个 这不跟咱杭州那些地方做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说咱们北京有没有这个蒲草，是吧？你看能哪能淘换到这个东西？如果要加上这个工艺，那是不是就更像当地的味道了？ 买点荷叶什么的也行， 荷叶呀， 啊，包着是不是也行？我在想， 是一个味儿吗？反正这个您反正也可以别出心裁啊。 我是觉得就这个叫芒果饭啊，我在反正在泰国的时候见人家那个阿姨，就是专门当也有那当地的老字号做芒果饭的，叫哲阿姨还是叫什么？在一个泰国的一个小城，我最佩服的就是人家这个手工 哦， 拿着这个芒果就真的是这刀啊， 嗯， 这叫什么？就是 运刀如飞， 对，一针见血， 就像 可着那个皮儿，下两下一个苹果削干净，然后直接 芒果 啊，对对对。我说的什么？刚才 你说苹果， 芒果削干净，然后皮儿下去以后，再几刀就切成几条，那芒果一溜一溜的，整整齐齐的往你这个饭上一码，然后撒一点白糖， 哎， 就那么简简单单，哎呦，让你真的是就恨不得别的都不吃了，就光坐在这儿就一碗一碗的吃饭。 所谓这个芒果饭，它不是把芒果放到米里一起蒸， 不是， 而是饭蒸熟了以后，在上边再放上那个新鲜的 切好的鲜芒果，码好， 哎，对，好，那么这个芒果饭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服务。好了，那再看看朋友们提出的其他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说他自己啊特别爱出汗， 嗯 啊，这个需不需要去医院看看去啊？看看中医行不行啊？ 可以调节调节，我觉得您这个， 啊， 中医的话，咱们北京来讲，宽街中医医院也可以， 嗯， 东直门医院，这两边分别是首医体系的和中国医学研究院体系的， 哎， 然后还有这个中医药大学体系的， 嗯 啊，等等这些，从出汗来讲，中医对这 这方面还真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这个倒没有什么特别说一定说得就找哪个大夫别人不行、嗯、没有，这个整体上您吃一些调节肾气啊什么的这些药、 哎、没错。好，这个是您可以去看看啊，或者其他的朋友还有什么推荐。这位朋友他想问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想买一个东西 啊， 就是小朋友啊玩的那个空竹 哦 啊，就是比较适合小学生玩的空竹。我知道空竹好像也有那个特别大特复杂的、 哦、 是吧？ 对 对, 对， 也有小一点 简单的、 就是、小朋友玩的。他想要问一问什么地方能够买到。我想这个可能我跟大鹏老师都没有这个经验， 没买过，但是庙会上反正有人卖。 庙会他现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庙会啊，或者是那些小市场啊， 对， 小摊 儿、啊、小批发市场会不会有？ 但是那个里边那个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小学生玩，反正这东西我跟你说。可大可小这事儿啊、 哎、 人要是真的讲究的那都是人家手工自己做 自己 玩的人、 哎、 对 对，自己炮制啊。 对、 哎、这个问题呢就是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团友朋友们吧。 嗯， 哎，这位朋友也在听广播啊。 对，嗯，他们没留电话因为 对、嗯、分享到我们平台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小学生玩的空竹。 哎， 嗯， 这看看这位朋友这反馈啊。昨天有一位朋友呢、 啊、 这个想去找老北京的西四包子铺二友居，因为新闻里看到说重开了， 嗯， 结果去原来那地儿呢找不着。昨天节目里问，我就给他说了那地址了， 哎， 然后呢，他回馈啊，说这个昨儿我成功的吃到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二友居的西四包子啊， 好吧， 还万幸昨天因为下雨人不多、嗯，我才排了半个小时就买，您听这词儿啊，才排了半个小时就买到，平时得是什么局面？ 这人多的时候得多少人啊？ 限购，每人排到了就允许你买半斤、 哦、啊，不能买多了，买多了后边人买不着了是吧？ 而且人家估算着到最后一屉的时候、嗯、就看着去码、嗯、后几位您就回去吧，别排了，今儿没有了，人家就做这么多。 你看这生意做的，这个是吧？有的求爷爷告奶奶的都没人来，这个里边是老是顾客盈门哈。 酒香不怕巷子深、 哎。 新换的这个地儿呢，因为它在一个超市的里头，不是原来独立的门脸。 哦、 昨儿我们说了，有朋友今儿还问，说、 嗯、 能不能把具体位置再说一下？ 好， 营业时间我们没反下午我知道四点半开，到晚上几点不知道。 对， 中午也就是饭点前后那段时间， 嗯， 在西市库那条大街上、 嗯、 有一个顺天府超市，就、 哦、 您要标记性的啊，北大医院那个路口， 嗯， 正经那个北大医院啊，就现在主院那、 嗯、 不是妇幼保健院，北大医院那路口一直往南 走 路西，找到顺天府超市进去，里面有超市里面的那种美食区、 嗯、 美食街， 嗯， 还在美食区的最里头最深处， 天哪、 啊！您饭点去排队最多的就是那家。 嗯，就是真正的那个老西四包子铺， 西四包子铺、嗯。 好，那接下来呢，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位他也是在最里头，就是他们家后院 啊， 最里头啊，最里头有一死角 啊， 哎，他想在那儿装一个探头 啊， 哎，说这个探头怎么装最简单、最简便啊？我是让他接在我手机好呢，还是接电脑呢？如何接呢？啊，现在这个探头的话，就是说咱们家庭当中其实也可以装， 可以装， 哎、 嗯， 然后至于连手机还是连电脑，这个可能它都可以吧， 取决于您。您其实就是您如果搜这类货品的话啊， 嗯、哎、 就是找一个，一般家里面有特别小的小朋友不在家， 嗯、 哎，这个家长呢说想随时能看到孩子的情况， 哎、 在家里面装这么一个，通过无线传输到电脑也可以，手机端也可以。实际上它呢是一个。相当于中介式的软件， 对， 它拍完了自动上传到这个服务器， 对， 您在全世界各地的任何角落连到这个服务器上都可以看到您家里的情况。您是不是就想要这么一东西、 嗯、应该是， 哎，这个东西很多品牌都有，我还是没法给您说、 嗯、 挨个的报这个牌子，反正主流的就这些产品。 嗯， 您接完了手机里下一个 APP 就全都能看。 对， 我觉得您就买一个这种专门的摄像头，您要单架一手机有时候不太方便。 哎，它产品说明上应该有很详细的 方法，对， 哎，对，这个告诉您怎么来这个使用它。 对， 这个主要是后边有一死角，我觉得可能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 对对对， 哎，这个在尤其是在家里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死角的一些情况啊。 关键您也不能一直盯着这个探头的这拍摄视频看呀，也就是真有事儿可以回查一下。 也可能家里就专门弄一电视墙啊，这个把各个摄像头传回来的这个视频全都在那儿展示着啊，就跟那个大厦的保安的那个地方差不多啊。 不要 什么不要998，不要888，只要188，保安室搬回家。 天哪，这你是这个刚从装修市场回来是吧？ 这东西很便宜，不贵、 哎。好，下一个还是关于电子产品的问题哈、啊。我们家的电磁炉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总是开一会儿自己就停了，这怎么回事啊？电磁炉开一会儿自己就停了。它是有没有这种设置定时的功能或者怎么样？ 那它肯定是没有开启那个功能，但是自己就停了。我觉得是有一个这种就是它的保护机制，有可能是温度过热了、过高了，或者是哪儿什么这个、到什么时间了，它把那个东西给触发了。但是能导致出现这个症状，肯定还是说它已经出现了质量的这个 对 偏差了， 有可能线路 对 出现问题了啊，是吧？或者 现在呢，电磁炉这东西这么便宜。您这个我真的建议您别修了， 换一个。 对，因为电磁炉呢，如果说有这样的质量问题，我是很担心它会有什么其他的电磁泄漏什么的。 对， 这个反而不好， 过载啊，或者说引起这个温度过高，其他的一些隐患呢、啊。 对， 啊，这个，我们是这么一个建议啊，再听听大家的吧。 嗯， 好。在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想找的是一首歌的伴奏。 哦， 啊，这个比较，怎么说呢？这个他也没有说具体是一个什么歌，哎， 是不是那组合呀？是不是这组合的名字？ 望海高歌唱的《珍惜缘分》哦，是这是这个名字，望海歌有这么一歌星吗？ 望海高歌， 望海高歌 一个组合， 哦、 我瞎猜啊，我瞎猜， 望海高歌唱的。珍惜缘分，我的妈呀，这个标点呢、啊？望海高歌唱的《珍惜缘分》，这歌的名字叫《珍惜缘分》，应该是，或者是专辑的名字。 你知道吗？我说我也跟着大家学习学习，看看这组合叫什么？望海高歌吗？不是 有吗？ 不是就打了字头啊？望海高歌四个字的字头，然后出来，我好尴尬。 是，这我们俩这个对于流行歌曲的这 真比不上方明，他 是 比较熟悉一些。 哎，这个那所有要是知道这个怎么找啊，这个伴奏，尤其是他只要一个伴奏，估计他想跟着唱是吧？卡拉 OK 那种感觉，谁知道这个怎么找？分享给这位朋友，他的电话是15210462920，15210462920。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今天求购的朋友还 挺 多 的，看看吧。 好， 这位朋友还挺专业。我住在顺义，想求购一台电冰箱，最好是风冷变频的。 哦， 你这要的多好。 对对对，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型号吧。 13683319104，13683319104。风冷它就是不结霜，这个特别省心。是的。 哎，下边还是一位求购冰箱的啊。人家要小冰箱， 小根的那种。 哎，我理解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比较迷你的那种、啊、 对对对、 最好在东坝或者是九仙桥附近。这位李先生电话是13693665256，13693665256。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老式的缝纫机，就是脚踩的那种，我估计啊、价钱都没说，13661163983，13661163983。 哎，这踩缝纫机还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踩不好那线就是特别容易崩断了。 你要线崩断的话，其实有时候不光是踩不好的问题，就是那几个轴里面那有的地儿可能得需要调整一下那位置，容易勒断崩着。 这还有技术啊。 对， 好，下边这位朋友啊，他是一位山东的残障朋友，他说呀，哎呀，我这个想要在咱们这个平台呢求购一个能给我用的手机，如果说非得要求购一个专用的手机的话，那我觉得他是不是视力的残障，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是吧？如果你说我只是肢体上有一些问题的话，那我眼睛，什么耳朵没有问题，那我用普通的手机，那完全可以，所以呢。这个最好呢还是牌子好一点 的 别太旧的 啊， 一个这个残障朋友用的手机啊，他的电话是15553905837，15553905837。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人在枣园啊，电话微信同号13264203508 13264203508。 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是一台我理解应该是台式吧，台式的或是小的录音机， 哎， 就是录音机啊， 对， 录音机这东西是用磁带的那种吗？ 对，他因为后来说了，主要想用来听磁带老资料。 哎，这个，哎，大鹏老师也爱收集很多老的资料啊， 嗯， 比如说老先生们表演的相声啊，什么之类的啊，那里边你的资料里是不是也有老磁带？ 有， 对。 但这种东西呢是这样，这位朋友他写了他的需求了，他说希望呢能够新一点，我能用的时间长点，有的那个太旧的呀，用不了几天就坏了。 嗯， 但是这样， 现在还有太新的吗？ 这个产品就没有新的了。 对， 人家家里头如果是有这个需求常用的人，那这些年肯定一直也在用， 对， 磁头可能也已经脏了。 对， 然后呢，不用的人，那恐怕这产品早就淘汰扔掉了。 就是放在那儿，就是你要放几年的话，那个东西也没法好用不了。 即便说磁头全是新的，您以前都从来没用过，它里面这种产品有很多那个弹簧件还有机油那些东西件在里面传动，这些东西随着老化，您很有可能拿了一个机器说20年前买的全新的没用过，今天打开 一打开咔嚓 袋子往里一搁就崩折了。 对， 为什么？那里头那油都已经没有了，润滑系统全都已经不灵了。 嗯，所以这个反正难点啊，但是咱们把这朋友的信息呢还是分享给大家啊。 对， 他的联系电话是13366269020，13366269020。 给您一个建议啊， 嗯， 如果淘换到了这样的机器，您别想着说这个机器挺好，我这能用的时间长点，我老听。拿回来以后，就把您所有的磁带老资料，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转制成数码格式。 哎， 接到一个采访机上也好，电脑上也好，声卡上， 对， 存成数码格式的 MP3 或者是 CD 格式的等等都行。 用它在这儿播放， 以后再听您就听您复制的这版本，这磁带愿留着。 对， 当然。保存一份终归还是好的，以后就别再使这机器，因为这都是属于随时可能坏掉的一代产品。 崩溃啊，磁带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磨薄嘛，它 消磁， 磁粉也会消磁啊，所以呢这个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这个求购成功吧。 对 啊，下边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东西啊，他想求购那个老式压力锅安全阀底下里头用的那个易容片，就那小薄的那个片儿，哎，那个压力大了，这个温度过高了，它就会融化了，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 啊，这个现在哪有卖的呀？ 这个那天就有人问了，我们这是有朋友给回答，吉娜回来了啊， 嗯， 说您到新街口百货商场地下老用品柜台那儿有卖这个高压锅易容阀的小片儿的， 啊， 到那儿去。 嗯， 然后呢，这个刚才也有朋友给我们回复了，想买空煮啊，到十里河的花鸟鱼虫市场有卖。谢谢这位网名幸福的朋友啊。 嗯，那么这位求购压力阀这个易容片的朋友的电话是13269608737，13269608737啊，这个其他的朋友还有这个要跟他聊的，也可以跟他联系啊。因为刚才说的那是哪？新街口是吧？ 新街口， 哎，但是未必人家就住那附近。 是， 对， 其实就是这种老式的国营商场，它往往还都有一些这个，就是老，就是跟咱以前那什么五金杂货商店似的， 对， 能买到这些东西。像那个我爸他们那方庄那块呢，就老的方庄百货商场，我觉得是不是规律上您就找现在名字还叫百货商场呢？别的一般都什么动不动什么烧屏幕， 好， 这中心那中心的，还叫百货商场的，反而它比较能有老东西。 对，好，那么还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说一下啊，他说上次节目播出说到了。这是藜麦是吗？ 藜麦，对 啊，他说我也买了一点，可我洗的时候发现出好多泡沫， 哟， 就跟那个放了洗涤剂似的。 哦， 这正常吗？吃过的朋友们，你们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求助求助大家，这是因为我吃是吃过， 哎， 我吃的是人家洗好了， 啊，洗好了，你没洗过， 我没做过，不知道这洗的时候出好多泡沫， 哦， 正常不正常？ 哦，这个它是一种自然生长的东西，按说啊， 哎，对 啊，按说它洗的时候，咱们要是一般投米的时候，它会出点 少量的那个米汤那个沫， 对对， 不会是大量的，说像搁了洗涤灵似的，那不至于。 嗯，所以这个正常不正常呢？希望大家这个